晴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云奇。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8度，最高气温31度，西北风3到4级，天气晴朗，空气质量优。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8到30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30度。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朝阳大兴在18到30度，丰台海淀在18到31度。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怀柔生存岛、青海湖在17到30度，虎峪在18到30度。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晚上睡不着，白天睡不醒是怎么回事呢？一般来说，白天睡不醒晚上睡不着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普通的呢应该是生物钟乱了的原因，其次是神经衰弱。神经衰弱在中国呢属于神经症的诊断之一，是由于长期处于紧张和压力下出现精神易兴奋和脑力易疲乏的现象。总之呢，白天睡不醒晚上睡不着的原因非常多，可以尝试几个方法改变一下。一、增加体育锻炼，白天应该适当的增加体育锻炼，可以帮助消耗多余的精力，同时气血充足，身体会更舒服。二、尽量定时上床，晚上困时再上床睡觉。三、躺下后不要想太多，要放空思绪。四、白天不要午睡，也不要补觉，把生物钟调过来。如今呢，正处在夏末初秋，虽然说北京的夏天还没有完全过去，但天气还是凉爽了不少。这个时候骑着单车行走在曲折蜿蜒的绿色小道上，你可以在中午从满是特色小店的南锣鼓巷出发，逛完去鼓楼品尝老北京美食，然后骑行到北京最古老的斜街烟袋斜街，最后一路来到什刹海，绕着什刹海骑行一圈，晚上呢把车停在一旁，去后海酒吧街找一条喜欢的酒吧，好好畅饮一杯，结束这一天的行程。所以要抓紧挑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去骑行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放开，一桌难放开，一桌难放开。

眷恋，把我青春年华。 Listen to the word。 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我是英奇。看到微信后台有一位叫做踌躇满志者的听友说想点一首陈奕迅的孤独患者，并留言从此以后我是孤独患者，享受并煎熬，一个人也好，有更多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每次睡不着觉有心事就听这首歌，不是我不喜欢热闹，是你想让我逃离，离开你的那一刻我感觉很开心很自由。看到这位听友留言呢，其实我想在这个繁忙的时代偶尔孤独一下也没有什么不好，也算是给自己安静思考的一个机会。那么如果你也有想要点播的歌曲，欢迎来到经典969微信公众号留言，分享你想听的歌和你想说的话。每天上午9点半，一点动听，不见不散哦。 气氛心却很冷，聚光灯是种蒙恩，我却不能喊等一等，我真佩服我还能幽默，掉眼泪是用笑掩过，怕人看破顾虑好多，不谈寂寞我们就都快活，我不唱声嘶力写的情歌，不表示没有心碎的时刻，我不曾摊开伤口任宰割，愈合就无人晓得，我内心挫折，我像个孤独患者，外向的孤独患者有何不可？笑越大声越是残忍，挤满体温室温更冷，万一关灯空虚扰人，我却不能喊等一等，你说你爱我却一直说，说我不该窝在角落策划逃脱，这也有错，连我脆弱的权利都掠夺，我不唱声嘶力竭的情歌，不表示没有心碎的时刻，我不曾摊开伤口任宰割，愈合就无人晓得，我内心挫折，